哇！十月十六号苏颂音乐啊，哇嚟了啦！ 喂喂， 你都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班神 ，Happy Birthday to you。系啊系啊系啊，我又开埋呢支麦啊，你讲嘅系大家都会听得到噶。 多谢 。系啊，生日快乐啊！ 多谢。 系啊，咁我系苏音乐嘅听众咁啊，而家呢个系 live 嚟嘅。咁啊，宾神即系我哋嘅节目主持人之一咧，就寻日生日嘅。 系。 咁其实上个礼拜已经打开口牌就话啊，你生日正日咧，我哋就唔得闲同你庆祝啦。咁啊，礼拜一补翻咯。系啊，即系通常讲到明嘅嗰啲咧，就通常都冇嘢嘅。 真系好有个心嘅啫。 系。 我仲喺个礼拜五喺度谂紧，哎呀，点解好似成日都喺度忙紧，都冇人同我庆祝咁样？原来就系铺牌啊，系。 铺牌啫。今日啦，咁但系头先咧，系一班同事呢度现场有一二三四五六，有七位同事啊，有 Andy 啊、晴晴啊、Austin 啊、信啊、Crystal 啊、Harry 啊、Porter 咁啦， 都系我哋二台好好嘅同事啦。 系啦，头先阿斌仔都好醒目，开咪前佢都望一望门口啊，所以佢系入你哋。 唔系，我啱啱见到阿 我谂住报喺 土啊，我见到阿土，我以为佢有嘢入嚟揾我倾啊，跟住然后原来系诶有个惊喜嘅咁样。 系啊，佢系咁望住我，哎呀死啦！俾佢发现咗，因为 我真系估唔到， 因为同监制 Crystal 已经有 message 紧，就话呢度 ready 啦，可以差唔多入嚟啦，咁样嘅状态咁样嘅，咁所以个蛋糕就 多谢大家， 系啦 喺我手上啦，已经好精美嘅一个蛋糕，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味嘅，因为 系啊，哇， 证明我啲同事好了解我， 系啦，咁系咁意都许个愿啦，多谢咁多位同事咁嗰啲咯， 多谢咁多位同事对我嘅照顾啦，同埋许愿啦，即系我哋二台啊嘅收听率节节上升啦，收到冇话越做越好啦， 哇，天下太平啦。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时候系身体健康好紧要。其实咧，去到而家咧，我而家即系都唔怕讲咧，卅几岁咁样咧，成日啲人都喺度问你有咩生日愿望啊咁样，跟住我发现原来真系冇啊，真系谂唔到啊，即系谂嗰啲好大世界、好宏大嘅嘢咯，即系大家身体健康啊，即系生活开心啊呢啲咯。好啦，咁啊，许咗个愿，吹咗个蜡烛先。 好嘢！有冇啲祝福说话，或者有冇啲训话俾呢位寿星仔啊？唔系同有冇啲咩祝福嗰啲 训话留翻我哋翻去 安先讲噶啦，系咁 生日快乐啦，节目越做越好啦，越嚟越靓仔啦， 多谢 。台长有冇啲系俾训话？ 我都觉得佢要身体健康咯。 哦，系啊， 即系翻工翻多啲工啊嘛。 多谢台长。 最紧要翻工啊嘛，系咪先？ 系冇错。 系 Wendy 有冇啲说话同阿 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唔快乐啦。 知道，多谢 Wendy， 好快乐嘅。其实喺二台嘅生活都系快乐嘅。 苏同音乐，苏同宾神啦，系嘛？ 系啊，系啊。 我叫哥妹写一个卷轴俾你，系宾神快乐噶啦吓。 好，多谢阿信，多谢阿信。 系啊，我哋副台长 快高长大啦。 喂，都系阿 原来是这样的啊。 系啦，原来是这样的嘅 Austin 系最老实嘅。快高长大。 生日快乐啦！睇下几时有小宾神啦。 哇！ 呢个系咪真系祝福嚟噶？好大压力噶，你讲呢啲。 系啊，有 Porter 啊， 我简单少少啦，苏动音乐啦，祝你 好嘢， 多谢大家。 系啊，咁啱啱就放逼嘅时候又食嗰个蛋糕啦。 系啊，咁好高兴，好 好啦，好啦，好啦，开唔开心啊？ 开心，真系开心，真系惊喜嘅呢一个因为好似真系我不嬲都好少特别提自己生日嘅， 系 咁，但系咁多个同事原来有记到，咁我突然觉得有 就感恩啦，佢系嘛， 好感恩，好惊喜。 系啦，通常呢啲时候咧都要讲多一句嘢，就系除咗恭喜你生日快乐之外，都要恭喜所有咧喺呢两日生日嘅听众生日快乐嘅。 大家都系生日快乐啦， 系啊，生日快乐啦。系呢个时候送呢首歌俾你，最啱你实中意噶啦。 好啊， 系啊 ，Lolita。 Reels， 一张见你侧边，已经反复过。 最想见，在地下贴上衣。Everything has slowed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吻 tell you now. 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如果佢同你讲沙发，你开心吗？ 开心，梗系开心啦。唔系我已经幻想， 已经收到， 幻想到啊，已经幻想到佢哋祝福我咁样噶啦。 呢个 Lolita 啊，新牌就揾二人限定故事。今日补足你啊！咁啊，真系正日如何啊？觉得 正日咧，就琴日啦。咁啊，其实咧好搞笑嘅，就系咧，我老婆已经一早已经问定我啦，即系有冇啲咩嘢地方想去啊？ 系 有冇啲咩地方想做啊？咁 系咪突然之间问咧，系好难谂得到 嘅？系真系好，我发现原来人越大咧，真系会去到即系以前唔信噶，以前咧有啲可能表哥嗰啲，或者可能有啲年纪大少少嗰啲 friend 咧，同我讲话啊，其实你去到三零岁，你唔会有呢啲谂法噶啦，咁样以前觉得，诶、hey, 你客套先系咁讲啫， 或者以前生日系要有几大龙凤就几大龙凤叫晒啲 friend 出嚟玩一晚，跟住系要癫噶嘛， 玩通宵，就算唔通宵都玩到尾班车先翻屋企咁嗰啲啦，咁咧。去到呢個禮拜真係開始，又唔可以話係壓力嘅，但係會開始諗啦，即係工作得閒嘅時候，以外嘅時間就會諗、啊，係今年難得叫做生日正一係禮拜日啦，咁可以攞正牌唔使做嘢啦，咁樣咁可以做啲咩咧？可以去邊度咧？我真係諗咗一個禮拜我都諗唔到，係啊，以前細個會喺度諗啊，不如去唔知邊度郊遊啦，去可能叫做嗰啲叫做蛙艇啊，即係啲户外活動啊，或者有啲朋友去打 war game 係啦，而家覺得好攰個人，咁然後喺度諗有啲乜嘢係自己真係好想做咧。系真系谂唔到，以前会谂埋食啲咩，一定好多嘢想食噶啦。 有边间餐厅想去啊？ 吓，街 book 间好嘅餐厅啊，锯个靓扒咁样。 我觉得因为呢啲嘢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你 做晒啦。 做第一做晒，第二就系可能你生日以外咧，你未必会有机会，即系再细个啲，你譬如食餐好嘅，你细个唔系咁多钱嘅时候，你收入唔系咁好啦，或者啲朋友叫见面嘅时候，未必有咁多藉口。咁但系到你而家要见嘅，成日都间唔中见啊，成咧，你可以做嘅已经做晒，好似 系啊。所以去到真系谂咗，我真系谂到咧，礼拜六嘅时候，我老婆再问喂，点噶？你有计划未？ 有几个钟你生日噶咯？我仲未安排到。 点解好似点解我好似仲紧张过你自己生日咁样嘅？跟住我话不如咁啦，因为礼拜六嗰日咧都攰攰地，因为夜晚又去朋友嘅婚礼咁样出咗去成日咧，跟住我话。不如咁啊！我有一個好大嘅希望，唯一想做到啊， 全喺屋企 瞓到自然醒。 哦，有一個好大膽嘅提議， 真係好想瞓到自然醒。咁啊，咁不如我哋 瞓醒先諗 再諗啦咁。 咁結果咧、就去到琴日真係可以朝頭早瞓到自然醒啦，終於做到呢樣嘢啦。其實咧都衰嘅，即係養咗貓之後咧，嗰啲自然醒都唔係真係咁自然嘅，都係啲貓會叫醒你噶啦。咁所以講緊可能11点钟左右都起咗身噶啦。咁 算好噶啦，平時呢個時間已經翻緊工啊。 係啦，咁啊真係要去諗啊，去邊咧咁？咁我諗真係原來發現自己有好耐、好耐、好耐。冇入过戏院睇戏啊，好似 哦，咦，呢、這个好啊，简单喎、啊， 系啦，够简单啊嘛，同埋又唔使即系出去特登揾啲嘢嚟做啊， 起码你唔系突然之间我想入赤柱咁样睇日落咁样就远啲咯。 咁你十点起身，你先话入赤柱就好晏啦，即系可能入到去就已经成已经过咗个中午咁样，即系就简单啲，咁就谂住啊，咁好啦，睇一套即系近排上映嘅一啲推理片，日本嘅推理片咁样啦，即系都其实有好多戏未睇都想睇，咁但系拣即系容易就长数就拣咗同推理 先 系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本身就抱住一个好大嘅期待啊入去睇，因为我好中意睇推理片嘅，我发现原来我近年睇亲入亲戏院睇大多数都系推理片嚟嘅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入到去坐低，啱啱攞杯可乐出嚟饮咁样，跟住然后就开始播啦套戏，开始播咗五分钟，隔篱位开始有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坐咗喺我左手边， 系， 跟住我就开始听到无啦啦由一啲日文嘅对白变咗做啲广东话嘅对白，我隔篱嗰两个不停咁样讨论紧。即系头五分钟、头十分钟，我已经知道个凶手系边个啦。我心谂，你睇咗头十分钟，你知道个凶手系边个？ 我知佢一定系睇咗漫画，跟住之后 系啦， 嗰啲嚟嘅。 就系听到，因为咧原本咧个漫画点点点，我心谂、哦，喂，你睇咗个原著，你唔使喺度咁大声分享，你要分享你系翻屋企先分享啊嘛。 我想问你个感觉，佢哋系咪情侣啊？ 我觉得。唔似系， 即系要炫耀啦。 我系我感觉有少少似系，可能佢哋互相都想令到 了解大家多啲， 了解对方多啲啦，或者可能令对方觉得哇自己好叻啊咁样啦。咁我心谂你要认叻，你都唔使喺个戏院大家睇紧戏嘅时候， 咁多人同你陪 坐 啊 嘛，大佬。咁我就真系有少少，我平时都我觉得我平时睇戏嘅礼貌都好嘅，即系有人讲嘅都好少会话。 出声 地系啦，唔好讲嘢咁样嘅。咁我都系好细声咁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完之后咧，隔咗十分钟定廿分钟，开始佢哋又忍唔住继续讨论啦。咁跟住然后我就觉得，我想睇，我生日都系想静静地睇套戏，咁少嘅愿望你都唔俾我完成嘅咁样。咁跟住我就忍唔住同隔篱嗰个男仔讲，我话。系啦系啦，不如一齐倾啦，我哋一齐倾啦，我都冇睇到原著啊，我都好想睇，我都好想知个剧情系点。 即系用一个好串嘅语气嘅， 唔系串嘅，我系类似就系咁咯，即系我就系系咯系咯，不如一齐倾啦，不如一齐倾啦，我都冇睇个原著啊，咁样。咁跟住我谂佢就开始感觉到尴尬啦，咁佢就冇 出 声啦。咁我就终于可以安心咁样睇埋套戏佢，但系我已经。追唔上啲劇情啦， oh. 因為喺中間嘅時候，佢哋講嘢講得太耐咧，我個心神一路都花，即可能走甩咗一啲，你知道啲推理片咧、 可能一個 shot 嘅 有時 蛛絲馬跡就講咗啲嘢噶啦嘛，咁我就甩咗嗰啲好細微嘅位置， 咁咪問翻佢咯， 係咯，我就係諗住問翻佢咯，佢又唔答我， 嗰度係點樣㗎？頭先你太嘈咧，我 miss 咗啊，你講翻俾我聽啊， 係啊，咁啊，但係算啦，即我其實嗰下就係、是、即第一。我就唔想去嘈到我。第二就其實後面仲有好多觀眾都睇緊戲嘅。咁我都聽到後面啲觀眾開始有啲頂唔順啦，都開始有人嘘佢哋，只不過可能後面傳上嚟就傳得佢唔係好聽得到啦，佢自己講嘢太大聲咁樣。咁所以就冇啦。跟住我就同佢講完之後，佢就。安心咁样俾我睇埋后半佢咯， 你有冇听 冇啦？ 听嗰啲人讲，其实你生日嗰日系人生运气最差其中一日嚟嘅。 我唔信噶，因为咧点解咧？我成日都觉得生日嗰日一定系运气最好嘅，因为我每年生日都会做一啲类似嘅嘢，就系例如我会扭下蛋啊，抽下盲盒啊咁。咁啊，今年咧我多咗个新兴趣噶嘛，就系玩啲卡咁样噶嘛， 就抽下卡啦去。 所以我今年就决定去开下卡，买自己买啲卡送俾自己咁样啦。 good 嘅。开出嚟 系证明生日嗰日个运气真系好好噶。平时咧，以前即系平时以前我买卡系一盒一盒咁样买，咁然后先会有机会有啲好嘅嘢出嚟。 而家买一包直接中， 我买一包就中咗一啲好嘅嘢，咁我就觉得生日嘅运气系真系好啲，真系大家系要相信呢样嘢嘅。 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嗰个说法喺边度嚟啦，即系唔止一次听过啊，即系话生日嗰日运气系不太好嘅嗰啲。 系啊，我由细到大我都觉得生日嗰日先系运气会好嘅。 我係覺得唔知唔未必關運氣事，係關天氣事嘅。我每次生日都病嘅。 哦，係啊， 係啊。 你係咪 因為我十二月終於轉天氣啊？即係秋冬轉天氣乾燥啊，跟住通常十二月嗰啲位置又放假前考試嗰啲又要温書嗰啲，總之個身體係差噶。咁但我唔會細個唔會講話係好運唔好運，純粹覺得轉天氣冇計啦咁樣嗰種。 即係要考試嗰啲，係啊！我細個嗰陣時因為都係要撞正啲測驗時間啊嘛。咁通常咧，我又係有一個藉口，就係俾細個嘅時候咧測完個驗，咁生日咧就可以去扭蛋咧。咁我就係因為知道細個嘅時候每次生日扭蛋都會扭到想要嗰只，咁我就每年都會維持呢一個嘅習俗咁樣咯。對我嚟講 係。但系问题是你抽气以外的运气不是太好咯， 其他嘢都是麻麻地。 唔紧要，再睇一次咪得咯。 系算啦，喺屋企睇算啦。我谂大家都习惯咗喺屋企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正在规划安排，方便新选内地港人在区议会选举回港投票。票站可能设在边界附近，令一些内地可能工作繁忙的港人通关之后，过关之后尽快投票，正敲定细节。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曾国卫话，由於已經通關，若果在口岸設票站未必可行，當局正物色其他合適的地方積極研究，包括運送選票的問題。他又說，考慮到以往選舉特別是黑暴期間曾經出現混亂，今次的區選600個票站的票站主任或者是副票站主任盡量由紀律部隊人員出任，因為他們對執法有經驗，可以應變突發情況。一名29岁审计员在网上讨论区两则贴文留言煽动袭击无线电视新闻部员工，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煽惑他人普通袭击或者煽惑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两罪成立，在区域法院判监10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案发的时候正值反修例事件期间，被告贴文留言煽惑袭击无线电视记者和采访车，没有设置私隐限制，公众可以自由浏览，而且在互联网发布，传播速度极高和覆盖广泛。法官又说，新闻自由是社会重要一环，法庭不容许个别人士煽惑袭击传媒，向传媒施压，因此判刑必须具阻吓性。日本著名音乐人谷川新司逝世，终年74岁。谷川新司所属的事务所说，他因为患有肠炎，今年3月接受手术治疗，之后一直处于疗养状态，今个月8日离世，葬礼已经在昨日举行。谷川新司出生于大阪府，被誉为日本乐坛国宝级人物，代表作包括《星》等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多次被改编成广东歌，包括梅艳芳的《孤身走我路》、张国荣的《有谁共鸣》和张学友的《遥远的他》。谷川新司曾经多次到香港演出，新华网形容他常年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2010年出任上海世博会日本推广形象大使，2018年10月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日本京都音乐厅举行的中日艺术交流对话会，谷川新司亦都有出席，并且即场献唱《星》。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听日雨势较为频密，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窝打路道嘅交通啦。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而家比较多车少少嘅啫。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对开慢线嘅坏车就走咗。而家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就仲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喺太子道西。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在天马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港岛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嗰段咧，交通比较繁忙嘅。九龙方面咧，红磡七咸道南因为有突发事故，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摩地道嘅部分行车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中心去到黄珠路系比较多车，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市中心段就比较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就和斜去到火炭段较为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湖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你好，我是 Fiona， 我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的 Fiona， 我都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之前就在 CIBS 做过一个节目啦，就访问了很多不同少数族裔的音乐人，咁我就觉得音乐可以联系到很多不同的生命。 CIBS 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 音乐无疆界， 社区添色彩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给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全部 sour cone. Yeah, yeah, yeah. 波城，对于大一岁呢件事，我冇感觉噶啦。 斌神系真系冇感觉啊，定系你唔想面对咋？不过都系嘅，啲人成日都话去到某一个年纪之后，好少会再数住究竟自己生日系几多岁生日噶啦。话就话唔上心，其实我觉得系唔想面对更加多嘅。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听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地氛围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正开出花蕊，笑笑在十三岁天真得爬落泪，像泥沙堆堡垒被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尘心去爱护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或发现到各自精彩，交织起来，终必各自离开，更易寻到爱。别怕爱和爱传开，谁衷心想惹来眼前伤害，期望里可再感受爱，投怀互抱在沦亡的人海。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悔唱里默哀，谁想眼泪占用掉爱，但愿良善永存不改， 听过 JW 的十三岁的天堂。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 许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撑得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在过后过后别回首。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一种要预测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半生最难能否。 Jenny 的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连几啲咁虚无嘅嘢唔再烦恼，因为有啲更实际嘅问题喺眼前。 共住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地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 可以在开始前掉走，也可以在一起了之后掉走，甚至乎完结关系的时候掉走。你又有没有放低掉走的勇气呢？ 请你问我与我说是人数，想要对你发誓才有烦恼。 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 we in the soul， 什么想太多。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Go away， 都到 go away。我做自己，打发心所嘅怒气，抒发把千里马千里马啲废话，最快得清楚嘅转机。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我对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Be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whatever you wanna say，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Yeah， 好了，麻烦人生即使索 throw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轻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足搏 ，so away， 推到 so away，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so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so away， 爱意学会重返庙里作乐，要在沉溺中升级，咪太悲，退让 so away。Chilling with my boy， 你喺屋企睇下片。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电。冇嘢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继续睇通 ，Don't get it with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眼睛。深深俾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即使索 ，so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轻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足搏 ，so away， 推动 so away，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so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so away， 我已学会重返庙里作乐，要在沉溺中升级，咪太悲，痛到 so away。 既然听过两首作品，先有 Moon 听嘅房屋供应问题，跟住 Win Win 嘅 Throw Away。 发觉原爱你越困身姿势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真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矜贵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独的箭。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I'm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 我自成一对，你选择了，才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好再害怕大家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失落的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就正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 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恋在今日可能生，白读都不真。就冰卡穿信所有剔透的汗，生我所有动动基因可能生，最大的奖金是英特，教我所有恋爱精神。 Paula featuring Cota Boy， 歌名叫做《甩身》。人生如衣柜，你唔抌嘢，衣柜得咁大噶啦，你唔抌衫，又点样买新嘅摆入去咧？ 时间追赶，每次碰拍，每次有些不快，宁愿不稀罕，赞美太假，真想变态。全新的标准，我要去玩，放纵我的古怪，难道要更乖？平时别去猜。随心的姿态摇摆，迷惘最快乐，哪里也可流浪。诚实对话，宁静美学，呼吸即放，随便去吧，期待盼望，到心中乌托邦。跑冰川，真跑海边，现在都变匆忙。 Fly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脚边嘅嗰个石头又点样飞出去呢？陈伟璇、Creator 杨彤嘅《Fly Baby》。 高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十三岁以下、十三岁以上都适合收听。 人人若敢爱，愿同在，谁是退让平复分开，或发现到各自精彩，交织起来，总比各自离开更易寻到爱，别怕爱。谁衷心想惹来眼前伤害，期望里可再感受爱，徒爱互抱在沦亡的人海。 Jeff 话曾经我哋都经历过十三岁，但愿呢一首歌唤起大家十三岁嘅梦想，十三岁嘅天真。最紧要是保持当时的善良，相信自己和其他人的爱。 谁怕讲将来再感慨长摧毁所爱。 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阿木，监制林家谦、何炳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W 王浩仪十三岁的天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公布12月10日实施。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咧，我哋喺呢一个环节音乐 sauna 当中， 你赢啊！ 要带嚟嘅一个音乐嘅类型咧，叫做 sunshine pop 啊。咁啊 ，sunshine pop 嚟讲，严格咧，其实其实都唔算系一种音乐嘅类型嚟嘅，即系因为佢冇一个好乐理上嘅一个解构方式， 佢一种风格多啲嘅嘢， 系啦，佢一种风格或者可能系一个时期嘅一个现象啦，咁样去形容会比较准确少少。因为其实讲紧 sunshine pop 本身就源自于呢个叫做 soft pop 嘅一个音乐类型。咁啊，但系点解会叫做 sunshine pop 咧？其实就同字面听落去嗰、那个一样啦，即系。 佢嘅作品咧，大多数都系一啲环绕住个感觉好温暖、好 sunshine 呢个世界好靓嘅一个嘅感觉去俾到大家。 好似而家听紧呢只咁咯， 系 你好似嗰个黄昏时候啲太阳晒埋嚟咧， 系 舒舒服服嗰只感觉咧， 嗰 啲吉他弹嗰种用嗰种声都好系噶。 冇错，咁啊，但系点解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俾到人咧 ？Sunshine Pop， 因为咧，其实喺佢嘅发展进程当中咧，有一个好核心嘅问题系Sunshine Pop 必须要系包含喺里面嘅，就系其实佢系同呢个嘅广告歌系一个好非常非常之密切嘅一个关系喺度。 因为就系喺揾呢个 Sunshine Pop， 大家有机会就见到，如果英文嗰啲佢会讲，好似你啱啱即系广告歌或者一啲叫 Jingle 嘅， 系 Jingle， 就系我哋电台成日都会提到嘅， 系 即系一个你当好似短短嘅一个 三十秒 嘅开场， 系啦， 即系譬如头先听我哋音乐 Sonar 嗰个，我哋成日都会叫呢只环节嘅 Jingle。 系啦， 即系呢一个或者你广告嗰啲就三十秒可能有埋 VO 咁样，又有一个 jingle， 即系一个系我哋好熟悉嘅一个字啊。 系冇错，所以喺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当中咧，佢嘅衍生出嚟嘅历史当中咧，其实最早期未有 sunshine pop 呢一样嘢出现之前咧，其实系嚟自呢一个嘅jingles 或者一啲叫做广告歌嘅东西，而慢慢再衍生出嚟嘅。咁啊，讲紧其实喺sunshine pop 比较叫做流行嘅一个时期，系讲紧1960至1970年呢段期间。咁啊，佢嘅发源地咧又系呢一个 California 啦，即系经常最近都会提到一个喺嗰个时期，我谂 California 系一个好重要玩音乐嘅一个地方，因为嗰陣時咧喺呢個時期咧，其實佢係一個叫做音樂人咧，即係如果佢想放個假啦、休息下啦、俾啲靈感自己啦，咁咧好多人都會聚去呢個 California 嗰度有個休假咁樣。 好似嗰時我哋講 surf music 嘅嗰種，又係 冇錯， 好累，即係好累近，都係有種又喺加州嗰邊啦，大家出海玩啦，曬住太陽啦，陽光與海灘嗰種咧。 冇錯，所以點解聽落去你會有少少個？一种好阳光与海滩 surf rock 后边再后期少少一个感觉，其实亦都系真系咁样样嘅，系喺呢一个 California 嘅 surf rock 兴起咗之后啦，嗰个地方带动咗好多人去度假，尤其一啲嘅音乐人，除咗一啲叫做可能在线嘅歌手或者组合之外咧，当时仲有好多一啲叫做乐手朋友，佢未正式出道或者未正式系发布一啲自己嘅作品。咁但係呢就聚脚到去呢个 California 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公司搵佢哋啊，不如帮手做啲广告歌啦，咁佢哋就会喺嗰个地方呢就聚脚埋一齐呢，就弹一啲广告歌啊，一啲 jingle 嘅嘢出嚟，咁然后久而久之啦，喺嗰个地方有一个咁样嘅叫做集书点喺度嘅时候呢，咁佢哋就会开始啱玩喎，呢班人一啲樂手同樂手認識咗之後，覺得玩呢啲嘢好似幾順喎，大家咁樣，咁就會開始組成咗自己嘅一啲組合啦，或者樂隊啦，嘗試去推出自己嘅一啲作品。咁佢好多時候都會 base on 翻可能佢哋之前做嘅一啲 jingles 啦，或者可能一啲廣告歌嘅基礎底下，佢哋再去將嗰啲嘅作品翻身，做一首比較完整啲嘅作品咁樣。 都係，因為如果喺嗰啲廣告啊或者宣傳上面用到嘅音樂，有陣時係好似頭先我哋講有一啲時間上面嘅唔同啊嘛。一般隻歌可能你當三分半咁啦，但係嗰啲可能短啲三十秒、一分鐘咁樣。 係。 咁所以如果要將佢變成一首所謂完整嘅歌，其實就要將佢變長啦，好似 冇錯。咁所以喺嗰個時期咧，其實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組合啊、樂隊啊、一啲樂手走咗出嚟咧。其實佢哋會有一種叫做可能參考咗好多一啲比較出名啲嘅樂隊啊、組合嘅作品，然後再去做自己作品嘅一個現象喺度啦。咁啊，其中 有一個咧，當時被認定係奠定咗乜嘢為之 Sunshine Pop 嘅一種聲音嘅一隊樂隊咧，佢哋就好成功啦。佢就可能係喺芸芸當中咁多唔同嘅組合當中咧，佢哋就係非常之有名啦。就係、是、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呢一首歌咧，你哋一聽就會認得，亦都可以話係奠定咗其中一種即係 Sunshine Pop 俾人哋嘅印象嘅。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的 California Dreaming 的咁啊，喺嗰个年代底下咧，就系、是、有好大量一啲咁嘅作品系生产咗出嚟啦。咁啊，当然呢首系特别知名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啊，但系同时间咧喺嗰个嘅时期咧，亦都系撞正一啲嘅英国英伦嘅乐队咧，即系嗰个文化上咧，亦都系大举去到传播去到美国嗰边。咁所以咧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就系分好明显嘅两派嘅一啲音乐喺美國嗰度發生，就係其中一種就係英倫嘅搖滾啦，就喺嗰邊係非常之流行啦。另一種咧就係可能佢哋美國仍然會被譽為一啲真正我哋叫做可能佢哋叫自己話係美國本土嘅一啲音樂類型咧，有就係有啲係 Motown 嘅嘢啦，係一啲 folk rock 嘅嘢啦，而另外一類咧就係呢一種 sunshine pop 啦。 因為上次我哋講呢個 surf music 啊、surf rock 或者 surf pop 等等，都講到去到六十年代中期嘅時候就是一個叫做英國入侵啊嘛 ，British Invasion 就係令到就係頭先阿斌講嗰種啊，即係我英國嗰邊一啲嘅音樂 大舉咁樣去到啦， 係啦，去咗美國之後就佔據咗嗰邊嘅市場，咁當然就會令到美國本土市場一啲唔同嘅音樂嘅時候，佢哋有啲生存到就生存到，生存唔到就變啦。 冇錯，咁所以點解其實我覺得 Sunshine Pop 喺嗰個時間 係會有一個生存空間喺度，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嘅商業性啊。即係其實你去聽翻呢一類型嘅作品，你會有一種好得意嘅感覺，就係、是、第一你會覺得佢好 California 嘅感覺啦。 歌詞都有得唱啊。 啦，第二就係你會覺得佢嗰啲 melody 啊，或者可能佢嘅編曲上係好順意嘅，即係你聽落去會覺得啊好舒服，好啱心情好嘅時候去聽啦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咧其實有一對另外一對。就是叫做其实之前讲 surf rock 的时候亦都有提及过的一对乐队叫做The Beach Boy， 他们呢就亦都是说是被誉为在这个 Sunshine Pop 里面呢亦都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进程，就是他们令到 Sunshine Pop 呢是再融合多一些可能他们美国本土的一些音乐类型的特质在里面，包括是就是刚才所提及到的一啲 surf rock 嘅音樂嘅特點啦，或者可能佢哋嗰陣時嘅一啲廣告嘅 jingle 啊，或者廣告歌好鍾意用一啲比較深巴少少嘅一啲音樂嘅特質喺裏面啦。咁佢將流行曲 surf rock 或者可能深巴嘅一啲特質融為一體嘅時候，就成為咗呢一個嘅叫做 sunshine pop 一個比較完整啲嘅面貌。當其時咧，佢哋都推出咗一張嘅專輯嘅，就叫做The Pet Sound。咁呢一隻嘅專輯咧，就係嗰陣時好多人都話啊，聽完呢隻專輯你就會知道到底乜嘢為之呢個叫做 sunshine pop 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咧，就係 sunshine pop。其实佢唔算话叫做一个好长寿嘅音乐类型嚟嘅，大概去到1970年左右慢慢就会飞欧咗嘅。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可能係因为本身佢哋啲乐队嘅组成唔係话好出名啦。咁所以呢佢哋去到好后期反而已经可能收咗山之后先俾人发掘返出嚟。咁但係亦都好难得地呢有好少好少部分嘅歌曲呢佢哋係可以上到 Billboard 里头嘅。咁头先呢一个 The Mama and the Papas 就係一隻成功嘅例子啦。咁一阵间都会带一啲即係比较成功当年可以上到去 Billboard 上到流行榜嘅一啲例子俾大家。但我想讲一样嘢就係好有趣嘅，就係呢一个 Sunshine Pop 呢喺1970年慢慢式微咗之后呢又係嗰啲音樂嘅歷史就係一個咁樣嘅循環啦。大概去到1990年嗰個年代咧，就又開始復興翻，係啦，又翻翻嚟。仲要嗰種翻翻嚟，佢唔係淨係喺美國嘅本土，而係帶到去又飛咗去另一邊，就係飛咗去日本啦。飛咗去日本之後咧，佢哋當時亦都有一種叫做即係比較叫做 AOR 嘅一種類型啦，即係Adult Oriented。Rock 嘅一種音樂形式，咁佢哋就慢慢開始喺日本嗰邊會將呢種 sunshine pop 嘅一啲特質啦，可能好聽落去好舒服、好陽光嗰種感覺，融入咗落去呢一種嘅 AOR 嘅音樂當中，然後再慢慢喺嗰個文化嘅大熔爐底下咧，呢樣溝啲嗰樣溝啲咧，就形成咗喺90年代。在日本大爆發的 City Pop 也是這樣其中一個被影響到的一個因素來的。 那些 City Pop 又講日語夜的嘛，日那種就是講好海邊那種衝浪的感覺， 是 就是這樣。 沒錯，就是一個這樣的大循環。所以今天在這個環節裡頭剛才講到就是說有很多即 Sunshine Pop 的作品，雖然它是可能是因應一些commercial 一些商業的需要市場的需要推出，可能最后可能唔算係一啲叫做名流青史嘅作品啦，好多都係会比较叫做寂寂无名嘅。咁但係当中我哋头先提到就係有一啲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呢，最后係成功可以打入到当时嘅 Billboard。今日要带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有 The Fifth Dimension 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Up, Up and Away。 带嚟有 The Fifth Dimension 嘅 Up Up and Away， 咁啊，亦都喺呢度预告一下吓，转头六点半翻嚟咧，我哋有槟城 Monday Blues 啦，亦都因为今日听到即系谷川新司先生逝世嘅消息咧，所以今日最后半小时咧，亦都拣嚟一啲佢嘅作品啦，佢作曲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公布12月10日实施的三隧分时段收费安排，将会延至12月17日清晨5点实施。政府公布有关三隧分时段收费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订立了生效日期公告，并将于立法会复会第一日，即是今个月18日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在立法程序完成并正式确定生效日期之后，预留充分时间广泛宣传，以便公众了解具体安排。政府決定在生效日期公告指定12月17日凌晨5点為實施時間，務求有序順暢地實施分時段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又說，政府會進一步加強宣傳，讓公眾充分掌握具體收費安排，亦都會在香港出行2流動應用程式新增查詢過海隧道費的功能。有報道指民主黨將不獲入閘參加區議會選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資格審查委員會尚未開始會議，目前講邊個政黨同參選人符合資格言之尚早，他沒有聽過任何指令邊些參選人可以通過或者不通過，當區選提名期結束，資審會將盡快開會審查。曾國衛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之後重申，今次重塑區議會重要目的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當局成立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即使參選人獲提名亦需確認符合愛國者資格，候選人當選成為區議員之後要宣誓效忠，如果有違誓情況會依法處理，現時不會個別評論情況。消委会测试市面5类一共39款预先包装植物奶，发现豆奶的平均蛋白质和钙含量最高，至于椰子奶就偏低。另外超过60%样本标示的营养资料与检测结果不符，当中2个样本声称添加维他命 D， 但根本验出，有机会是标签资料出错或者是未摇匀。食安中心跟進之後，已經對其中3款產品提出檢控。消委會提醒消費者，如果以植物奶代替牛奶，需要從其他膳食攝取足夠的蛋白質和鈣。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聽日雨勢較為頻密，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 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咧，就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塞到去江西街，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嘅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住虎山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附近噶啦。九龙路面方面咧，太子道东同埋太子道西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观塘嗰边咧，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啦。东行线去观塘嘅龙尾虎山道，西行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九龙湾运动场嘅。咁仲有伟业街而家东行线近住呢个开源道回旋处都系多车啊，龙尾排到大业街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嘅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嘅生活需要未？香港年金俾你百分百保证嘅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啱啱喺今个月八号咧，日本著名歌手谷川真司先生就正式离开我哋啦，终年74岁。但系佢带嚟俾好多唔同乐迷嘅一啲作品咧，就好深刻咁样留喺大家嘅心目当中嘅。所以喺今日呢半小时，藉住佢嘅一啲作品，或者佢为其他歌手写嘅作品。甚至乎去到我哋本地香港翻唱翻佢嘅作品，藉住呢啲作品一齐去怀念一下佢。 空を染めてゆくこの雪が静かに海に積もりて波を凍らせる空を染めてゆくこの雪が静かに海を眠らせあなたを眠らせる倒れ落ちる薄紫の延べに咲きたる一輪の花に似て儚きは人の命か 海に散れ思いが届かばせめて海に裂け心の浮いた足取りで思いを巡らせ海に向かえて一人たたずめば我より先に行く不幸は許せど残りて悲しみを抱く身の辛さよ君を背負い歩いた日のぬくもり背中に消えかけて泣けとごとく群青の海に降る雪砂に腹ばいて海の声を聞く染めてゆくこの雪が静かに海に積もりて波を凍らせる空を染めてゆくこの雪が静かに海を眠らせてあなたを眠らせる 先帶嚟有谷川新司呢一首1981年嘅作品，亦都係佢其中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叫做《群青》。咁啊，當然佢自己本人嘅作品咧，亦都有好多嘅香港樂壇嘅前輩都有翻唱過嘅，例如哥哥張國榮，亦都有呢一首。有谁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带嚟有哥哥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亦都是谷川真司先生的曲，原曲呢的名字叫做《虚幻》。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抚梦，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洒，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泪，风中的千愁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洒，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莫是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我走我路，寂寞时伴我 妹姐梅艳芳孤身走我路。每逢听谷川真次先生的作品，你都会发现在他的编曲当中呢，有一种很宏大很遥远的感觉。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

院》，讲述咗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嘅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佢同院委大院里边先后两任同事，喺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咗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嘅志愿理想。 国剧八三零《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我会继续买翻五人车， 老公七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比，不如买大麦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比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比彩虹战车嘅诞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00，由李宝玲报读新闻。行政长官